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来自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丹妮老师，欢迎您，丹妮老师。 大家好。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丹妮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英国的留学申请，包括本科和研究生，大家在准备材料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英国留学，大家去准备的这个时间，可能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划哈。丹妮老师给我们详细来说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英国呢，基本上每年的这个新学期的开学时间是9月底10月初，所以的话它一般会提前一年的时间，比如说前一年的10月份之后会开放下一年度的申请。但是它不设一个，它就是英国的申请它不像美国一样，比如说我设一个非常明确的截止时间，比如我到了某个时间之后我就不收了。英国它其实是属于是这种开放式的这个截止时间，比如说我这个专业今年我要招100个人，那么呢我可能是从前一年的10月份就开放了申请，就你来了一个申请我就处理一个申请，你来一个申请我就处理一个申请，就有点像先到先得的感觉。所以理论上来说是你早申请会比晚申请更有优势，但是并不是说你晚申请就一定没有机会。所以即使比如说有些例子是到了第二年的比如3月份4月份的时候，那么你再申请当年9月份入学，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完全没有机会的，有可能比如这个专业确实它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它有可能还会给你发录取通知书。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申请英国这个时间的操作上面可能更加自如一些。 对于同学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时间会像您说的越早越好，还是说什么样的时间段会是比较好？ 其实对于本科来说的话，大家都是统一的时间的，因为它都是要按照 A-level 的成绩发放的时间来。那么对于研究生来说的话，我建议是大家能够比如说在提前一年，提前一年的10月份之后基本上所有的专业就会开放了，在那个时间段如果你能够提前准备好材料，你就直接可以先递交了。还是赶早不赶晚，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英语啊，或比如说其他的最后的成绩单啊，还有其他的申请材料啊，等等等等。 在您说的这个提交的时候是提交了哪些部分？ 其实是提交部分材料，它不用提交全部材料。比如说可能你当时是在刚刚大四，那么你现在需要提交的是你前3年的成绩单，然后提交上去。然后呢可能就是你需要提交比如说你2个推荐人的邮箱，然后你提交一份你已经有的雅思成绩，或者你有可能现在没有雅思成绩，你也可以这么去提交。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学校要求你提交一些补充材料就可以了。因为它一般来说英国大学会在得到了你的申请材料之后先给你发一个叫做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就是说我觉得你是符合我的要求的，但是呢你离我最终的录取要求还可能有点差距，比如说雅思你需要达到7.0分，单项有多少多少分，或者是你的学术成绩，你的整个大学4年的均分必须达到比如说80%或85%，或等等，它会在你的录取通知书里面列出来，就叫有条件录取通知书。那么等到你大四比如说到了下学期，尤其是3、4月份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整体的这个大学4年成绩，同时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雅思成绩。如果这时候你达到了通知书上的条件，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材料再转交给学校，学校就会给你发一个无条件录取通知书了。 那对于咱们英国的学校申请来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材料，好像如果没有那么复杂的话，是不是申请英国学校很多同学他就不需要通过再去找外边的机构老师呢？ 嗯，确实是这样的。就按照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如果你这个孩子然后自己的英语水平特别强，然后你的这个钻研能力也特别强，你完全可以自己来做这个申请材料。但是我现在也发现了，就是说现在可能有很多同学自己觉得不够自信，他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外面的机构来帮助他，其实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就可能会让自己更有信心一些吧。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在申请研究生的这些人群当中，有本科毕业直接申请，也有工作之后再申请的。那在这部分的申请当中，包括他的申请材料或者是说 要注意的地方， 对，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我给大家提两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还是在申请材料准备上面，因为你已经工作过，而且你有可能是已经很稳定的工作，比如工作了很多年，那么在你准备申请的材料的时候，尤其是在个人陈述的时候，你要说明你为什么愿意放弃现在的工作而去投身到学习里面去。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一个很满意的答案，我相信你在写这个个人陈述的时候也能够非常的明确。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选择，有可能你是想从事一个新的专业，用我们说就是怎么样能够去证明，就是说你是符合这个新的专业的要求的。理论上来说，比如说你应该是继续学你这个专业，或者你学一个 MBA，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要学一个全新的专业来说，要么就是你在你的日常工作中你积累了某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然后足以辅助你去支撑你的研究生的学习，要么就是确实你在工作过程中有可能你的这个工作跟你的本科专业就不一样，你现在从事是一个新的工作，你是这个工作然后再去申请这个相关的专业，而跟你的本科专业是不一样的情况，这也是有可能的。就英国还是很注重你的这个学术的背景。 这个怎么考核？因为你像如果正在读书的，他可能他的这个成绩单可以提交，但是像您提到的这种情况，他是在工作当中可能积累了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个他能提供给学校什么样的材料呢？ 是这样的，就是你工作之后你再申请，你依然要提交你大学阶段的成绩。可能会有很多同事说其实我大学成绩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那我有工作经验，所以呢你在做专业选择的时候，你要尽量去选择一些应用类的专业，或者是跟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工作范畴很相关的专业，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容易成功。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你更多是要考虑从你的这个职业发展，然后我现在需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刚好呢这个学校又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它是对我的一个补充，那你要需要拿出这个 evidence， 就是你要拿出这个证明出来，就是我为什么就是能够让你把我录取进去，而且我能够完成， 就是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到底积累了什么样的基础和知识的背景，能够让你去读到这个研究生。 对，这个很重要。 好，这一点可能就是一部分在工作几年之后又回去读书的同学们可能要特别准备的一些方面。 对，或者是比如说他选了一个其实排名特别好的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然后他也确实上了，那么上了之后呢，其实他觉得这个上课的整体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内容跟他想要学的其实并不是很符合，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他在最开始申请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课程设施跟他自己是不是相符的。这个也有可能，但这个的话，一旦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一旦你入读了，你就很难变了，因为只有一年的时间，除非你重新再来一年。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大家尤其是在选择英国的研究生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整体的这个就是说对你的整个人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也确实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是孩子到英国去，然后去了之后他各方面的不适应，有可能是课程的不适应，有可能自己的个人的问题，然后最后他就直接就是回国了，他都没有完成这个研究生的学习，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 所以说您特别强调在去这个学校或者选择这个学校之前所做的功课以及对学校的考察是要自己亲自，如果有条件自己 有条件自己亲自去做，因为其实作为英国的孩子来说他是有这个条件的，他会自己去看，所以英国的孩子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跟咱们中国的孩子选择学校区别还是挺大的。他更多的就是真的是遵从自己的选择，他认为这个学校好，也许这个学校可能 国际排名或者专业排名没有那么高，但他就是认准了这个学校，他就是觉得这个学校就是我要去上的，他不是很在意说这个学校整体排名是怎么样，因为说实话，英国整体的高等教育水平都很高。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呢，其实我们还会特别关注到学费，像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提到说，其实现在由于汇率的这个原因，英国读书学费也不是那么高了。前两天跟一个学生，他在读中学哈，他的家长可能也想让他去国外读艺术，家长也会说，那我去哪个国家地区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点呢？那去英国实际上在学费上现在就大家而言哈，大家都说哎不高了。那您觉得这个水平跟这个好比较吗？ 其实就是如果你要算这个留学成本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就目前的汇率情况来说，确实英国的留学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贵了。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它整体的汇率对于人民币的这个兑换来说，其实就人民币还是就是越来越值钱了。对，所以就是整体算下来，如果是研究生阶段来说的话，你的大学如果是在伦敦，或者是你是一所世界名校，确实学费会贵一点点，但是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人民币30万左右或者40万左右就够了一年的时间。那么作为本科来说的话，其实是类似的。其实贵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生活费用。尤其是这个生活费用还真的就是因为地理位置不同区别特别大。如果你是在伦敦读书，你有可能你的生活费用跟英国其他城市相比来说，你可能要翻一倍。因为英国别的有些比如说小的镇或小的这些这种城市，它的生活成本真的特别低，无论是你租房子或是住这个宿舍，或者你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你吃东西，其实真的都挺便宜的，但在伦敦来说确实就会比较贵一些。如果你的学校最后选择在伦敦，有可能你会觉得哎也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你的学校是选择比如说非伦敦的其他城市来说的话，你总体算下来其实并不一定会比别的国家要贵。 清楚。其实大家也会看到啊，这个脱欧进行中啊，这个英国脱欧，那么对于我们留学方面，就您现在您在使馆工作，那您了解到的这个信息会对中国的同学比如说申请英国的大学这些方面会有影响吗？或者说对英国的这个大学的教育？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脱欧对于英国大学来说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咱们中国学生留学来说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整体教育来说，不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是它的立国之本，都是基础，所以国家都会特别重视本国的教育。英国也是一样的，即使它是脱欧，但是英国政府目前依然非常重视英国的教育，无论是从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到职业教育还是到高等教育阶段都非常重视。那么对于咱们中国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没有太多的影响。就唯独的好处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见脱欧之后哎，这个汇率好像对于这个人民币来说更有优势了。对， 其他的觉得没有什么。 其实其他的来说的话可能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尤其对其实对整个教育行业来说影响都不是特别的大。 还是非常稳定的。 还是很稳定的。对。 好，因为丹妮老师是来自英国驻华使馆工作的，所以说其实对于中英之间的教育方面的沟通以及这个英国的政策哈，对于中国同学去英国留学等等这方面的信息还是掌握很全面的。那么丹妮老师，我们在中英现在更加密切的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我们教育方面或者是说带给我们中国同学更多的哪些教育方面的资源或者便利吗？ 其实就像比如说那个之前我们习近平主席然后2015年访英，然后再加上那个特里莎梅首相在今年年初访华，然后共同都宣布就是中英之间是走入了黄金时代，就意味着就中英两国双边的这个外交关系是非常的稳定，而且一直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的。那么对于咱们中国的同学来说，其实中英两国一直也在努力的促进两国之间的这个教育的交流和合作。比如说像今年针对于去英国留学的这个签证的手续就已经简化了， 这一点其实对于咱们就是中国的留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利好。像以前你可能要 提供很多材料去申请签证，但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在这个比如说使馆还有包括英国大学的共同努力下，就把整体的流程给简化了，这样对于就学生来说就特别的方便。 申请这个留学签证， 对，留学签证就现在特别容易，就不用就是不需要学生提供太多的材料，基本就是由学校那边给学生做一个担保，然后学生这边直接可以跟学校进行很多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所以 现在还需要什么呢？ 现在基本就是说材料简化到就是说你基本就不用提交什么材料。对，就是基本就是比如你拿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你有了一个 CAS， 包括像以前可能需要你提供很多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个证明，或你需要提供英语方面的一些证明，但这些现在全部都归到了学校的里面去了。因为你最终的话你学费是交给学校，你英语也是学校来审核，所以是等于说是英国政府把这个审核的权限下放给了学校。你学校如果觉得哎，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符合我们要求的孩子，而且他的在这个经济上面在语言上面在学术上面都符合我要求，那么我就给他发一个这个签证号叫 CAS，然后呢他用这个 CAS 就可以直接去申请签证了。但是英国的这个移民局那边他还是保留会有抽查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可能针对某一些学生来说他随机抽查看看你的材料准备的是不是齐全，但对于整个的这个学生的留学群体来说，到英国留学整体的材料还是变简单了。然后另外一点来说，其实我所在这个部门目前主要是侧重在做中英两国之间的政府间的项目和企业间的合作的教育类项目，比如说我们会引进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到我们的比如说幼儿园，然后或者是基础教育阶段或高等教育阶段，就比如说现在很多中国的孩子然后正在国内的这个公立学校读 A-level 课程，或者是正在读这种国际学校，那么这些优质的 A-level 资源的话，就是我所在这个部门是那个英国国际贸易部，然后我们是英国国际贸易部教育技能司一直在关注的这一块，然后我们也引进了很多这样的资源来帮助中国的孩子能够不用出国门，你就能够在国内然后学习这个 A-level 课程。那么在大学阶段的话， 那这个引入是指的引入的什么？ 引入他们的课程体系， 课程，但是不包括教师。 其实教师的话是一个部分，就是因为现在国内很多 A-level 中心包括国际学校他会聘用一批外教，但同时也会辅助于中教，这两者是相互结合的。 特别是教材方面， 对，特别是教材方面以及他这种教学的方法方面，所以很多学习 A-level 的这些孩子来说，他再去进入到英国的本科阶段他会特别适应，因为你的很多学习的方法然后还有很多学习的这种思维模式你在高中阶段就已经建立了。 您说的这个 A-level 课程的学习它会贯穿到三年的高中？ 对对，基本在国内来说是三年的高中。 这个是说通过这个双方的交流带给中国同学的一些英国的教育资源。 对，还有就是在大学阶段就是有这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对于国内很多高中的这个就是毕业生来说，其实你可以申请这种中英的这种合作办学项目，那么你就可以就是不用出国，然后同时你享受的也是这种优质的英国的教学资源。这个对于就是大家来申请比如说研究生来说也是特别有帮助的。 您说是合作办学，那是说比如说他是二加二啊，还是说整个都在国内读四年？ 其实现在来说呢，教育部他是比较鼓励是4+0的模式，就是在国内读四年，然后读完四年之后然后你可以选择再出国。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求就是说你在本科四年阶段英国的授课呢是不能低于30%以上的，同时你还要派很多老师来中国，那么你的教材内容都是需要跟中国的学校一起来联合设计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各位同学如果你比如说你选的刚好是一个这样的项目，意味着比如说你在最后毕业的时候你可以拿到两个学校的文凭，两个学校的本科文凭，就中英两个一起的。但这个是建议大家能够去到那个网上去查询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个资格的这个认定的这个网站，因为现在教育部它推出了这个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一个资格认定的网站，那么只有在那个资格认定上的才是真的，然后也是有效的，它上面会明确列出，那么你在这个项目学完之后你到底是拿中方的这个文凭还是拿英方的文凭，或是中英两方的文凭你都可以来拿。说你用 A-level 的成绩来申请其他国家的本科也是可以的，因为 A-level 是世界通用的。那么你在研究生阶段比如你用这种中外合作办学学到这种拿到的文凭来申请比如说美国或澳大利亚其他的这个国家的研究生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关注到哈去英国读书的一些费用啊，以及中英之间的沟通，还有脱欧对于英国留学会带来哪些影响等等。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丹妮老师。 谢谢。 嗯，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AM774来收听留学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接下来请您收听外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老中青三代的归国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愿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王普现任北京市留学人员联谊会暨北京欧美同学会秘书长，他认为未来20年海外人才和国内人才将会进一步融合。王普担任欧美同学会秘书长一年多来，北京欧美同学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他本人的留学经历以及工作中和留学人员留学事宜的接触，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请听记者王毅哥的报道，打造归国留学生之家，访北京欧美同学会秘书长王普。 那么未来20年，我认为中国的大学的发展，包括科技的发展呢，也会让这样海外的人才和国内的人才进一步的融合，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王普，北京欧美同学会秘书长，曾在北京旅游学院任教，2000年赴英国留学，后在北京双高人才发展中心从事留学人员职业发展和领导干部选拔工作。他说，出国留学的经历对他日后工作和学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其实还真是需要一个比较和借鉴。 嗯， 所以我这一点上体会特别深。别人经常会问我说，你在国外的感觉是什么，感受是什么？我说第一个感受叫自在。我觉得自在就学习成了一种自觉的，你要学就是你的事儿，跟其他人无关。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英国人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学习是没有办法教的，学习是一种能动的行为，所以说他不是教给你学习，他也教不了你学习，他只能告诉你学习的价值是什么。当然这也体会在生活当中，换一句话叫做无助，就是说你在那儿很自在，同时你很无助，别人不会主动帮你的，你无助会因为你学习变得有助，也就是说你会自助。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强的对人的锻炼。 王普说，相对于这种无助，现在出国留学条件的优越反倒是一种精力的缺失。 支持和帮助是要有限的，就是让他自己找到路径和方法是更重要的。 有人肯定会问，十几年前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熟度远优于国内，王普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英国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好像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也有妻子有孩子都在国内，他们当时呢就是孩子还小，当时但是呢我爱人的工作很稳定，在外企。我呢当时为什么就从去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留那儿，我觉得英国呢还没有给我就像所谓震撼的感觉，英国更像一个美丽乡村，它并不显得那么豪华，但是他很现代的。 作为一名曾经的留学生，之后又一直和留学人员打交道，王普坦言，国内的留学趋势在过去的20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确实变化很大，但是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总体来是向好。如果这个孩子出去呢，他是有心的，也就是说，就是知道学习是有价值的，那样的话呢，我认为对他们还是有意义。 嗯， 出国留学至少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看一看你没有见过的东西。 北京欧美同学会成立一年，已经吸收了第一批共80名会员，今后他们仍有更长远的规划。 这个应该这么讲，从2013年这个习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